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上的7点钟，各位，又是一个周一的清晨，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跟静瑜呢，昨天都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下午啊，然后我们俩呢，现在也稍微有点疲倦的感觉，是不是人做完一场大的活动以后就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呢？ 但是现在是清晨的7点钟了，各位早秀的宝宝们应该已经收到了一条微信的推送哈。 对，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网络的延迟，是我们昨天节目的回顾。有幸来到现场的朋友呢，感受到了一个非常难忘的下午。那没有来呢，一定要好好看了。 来听听，来自于腾格尔《桃花源》。 在荆州写了桃花源，名扬千百年。桃源名，梦桃花，梦里的诗，美丽诱人忧伤悲。桃花源有祝福你醉酒不点鸳鸯，吼！ 一个大鱼的这么有福气，一个大鱼的这么有福气。 桃花源里美人多， 真老顽童腾格尔带来的一首歌曲《桃花源》哈， 我真的就惊讶到自己完全没听过，而且这不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推出有5年的时间了。 对，2013年的歌曲，但是呢，好像你如果今天重新来听的话，哎，有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想在 今年的这一年一整年当中，如果你听过他的这个隐形的翅膀，应该对这种风格的腾格尔还是会有所了解的哈。 对，像一个音乐老顽童一样，而且非常的洗脑，就一直满脑子萦绕的都是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 哎，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不过今天的天气到底好不好呢？或者咱们今天有没有一些福气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 我这来的路上觉得不好，详细的状况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好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6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在暖气团的控制之下呢，升温比较快，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热，请大家多喝水润燥，外出的话要注意遮阳防晒了。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总体来说呢，今天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天气吧， 标准的初夏的一种感受哈。 正 常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感觉空气质量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外出最好戴上口罩防护一下。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早安的签到情况。 嗯，来公布一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林瑞牧原，第二名是阿乐，第三名是风车上的猫，第四名是天使，第五名是熊板板。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雪莲，第七名是王小歪，第八名是瑞雪，第九名快乐的小猪，第十名享受每一天。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嗯，今天大家已经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早上因为这个系统延迟的问题哈，大家的这个关于我们昨天活动的精彩状况，哎，已经收到了吗？各位， 应该是刚刚发送完毕了哈。昨天晚上呢，我们是举行了这个百字行书早秀的母亲节特别活动啊。当然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圆满啊。整个呢活动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预想的一个目的跟效果啊。当然，大家想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或者是光临现场的朋友是怎么说的，我觉得都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一条推送哈。 对，昨天其实既热闹又温情，有好多感动人的瞬间，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一一回顾一下的。 嗯，那所以呢，今天呢就引出我们的互动话题了。这个昨天呢，我们是办了一场这个母亲节的特别活动。 对， 不知道大家参与过什么样的一些主题的 party 活动？你去过的最有个性或者是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呢？ 嗯， 不妨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会办什么主题的 party 活动，或者说你去过最有个性最好玩的活动是什么呢？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原游会。其实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昨天也是不停的在我们的这个 听妈妈的话 是这个音频的总控制呢是来自于静瑜的这个奉献啊。所以呢大家一会儿在我们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可能会听到昨天的活动的一些现场的实况。这时段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原游会，把你的答案来告诉我们，你去过最有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 我的习惯被你看着，他会上一路 中我却纷纷爱上，是那个影子在傍晚一直被拉长，我手中那盏路灯全被我收养，薄荷色草地纷纷沙风没有心中，我却能够牢记你的气质跟脸庞，能够轻轻留你在紧张跟越走敏感，从我的习惯被你 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原游会》。除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办什么样的主题 party 活动，或者是你去过最有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那最近呢，澳大利亚呢是兴起了一种给孩子办中性主题生日会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平常呢，比如说给男孩办的话就一定是海军力量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是女孩的话就是粉色系的感觉哈， 是小公主啊，然后男孩呢可能就是一些超级英雄的人物。但当下呢，大家办这个中性的生日会哈，可能现在现场就不会有类似于像棒棒糖啊、蛋糕啊、粉色气球这样的东西， 是 就是不管你是在室内或者室外主办中性这个主题生日会，从现场的布置再到食物，比如说就气球、花束、餐具啊、里面蛋糕等等，就会选择比较欢快的一种色调。 相对来说呢，比如说像天气好的时候呢来讲，户外的波西米亚风的露营派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室内摆上几个印第安人的圆锥形的帐篷也能让孩子玩得非常开心。所以这种的中性的这样的一种主题生日会在澳大利亚现在是非常的这个时髦的一种感觉。 大家现在为了讨孩子的欢心啊，真的是已经开始脑洞大开了。 对， 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类似于像抢椅子啊、击鼓传花啊，就这个时代感觉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孩子呢就希望用更盛大、更好、更让人激动的方式来庆祝他们的生日。 但是你别说，我觉得击鼓传花或者是这个抢椅子还挺好玩的哈。 童心未泯啊， 看来太老了哈。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你会办什么样的一些主题 party 活动，或者去过最有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大家来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了。当然呢还有一条最新的推送也是刚刚推送给大家，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大众汽车北京中心6754-9988。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Get your proof on 好，听到的是来自于天涯袁娅维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ink Power。选择呢，他刚刚发行的这张专辑 Tierra 啊，在五一期间呢，他们刚刚在七九八的时候呢，是举行了现场的音视频盛大的这个专辑推介会。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两首隐藏的曲目，现在没有出现，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期待一下这张专辑了哈。 嗯 ，Pink Power， 感受一下粉色的力量，也是女子系的一种力量啊。 嗯， 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澳大利亚兴起的就是给孩子办中性主题的生日会，也想问问大家，你会办什么主题的 party 呢？去过最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 嗯，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发过来他们的答案。 但是呢，我发现我们早秀的这个听众呢，真的是很有心啊！大家发现的基本都是早秀的活动，就是参加过最好玩的活动，基本都是早秀的活动。来看一下，太子呢说要说过最有趣的活动呢，是咱们有一次开播100天，在朝阳公园举办的探险活动，大家分成了几个队，按照要求去寻找一些探险的任务，最先完成的有奖励。我所在的组还拿到第一名哈， 厉害哦！这是我们就是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其实办过的一场活动， 对， 那大家都记得还很清楚。还有开飞机的贝塔应该是改过名字了，之前呢是报名参与过我们的这个早秀双十一单身派对、他说我来到现场感觉大家唱歌都超棒，哎，最后不知道那天配对的有没有成功的 啊？ 可能大家都害羞吧，后来也没有再跟我们反映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近况了。 对，静瑜应该也非常想知道，因为当天是你主持的嘛，是吧？ 我很想知道。 对啊，如果有真的有成功的话，那这个月老感觉当的还是挺不错的哈。啊，原来是美男啊，他说世界杯主题啊，啤酒啊，香肠啊，一台电视啊，一个通宵啊。但我觉得世界杯主题的话，啤酒、香肠、一台电视、一个通宵，感觉还挺孤寂的，应该还有一群好友才对吧，对不对？ 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早安音乐秀还有晚间娱乐最王牌，我们在今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说不定就要带你一起去看球了。 嗯，好，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去过最有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一度引起热议的北京女子图鉴，我们上周也是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哈，已经收官了。上海女子图鉴呢，将于5月16号正式接棒，在优酷播放了哈。 上海女子图鉴讲述的就是由王珍儿饰演的安徽姑娘罗海燕，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她继续留在了上海奋斗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呢，是从校园恋情展开的，展现了跟北京女子图鉴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 嗯，这两种风格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想，这两个剧集最后呢，可能探讨的都是这个都市女子在城市当中的一些情感问题哈。 对，希望大家能从这当中感受到剧集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需要坚强。需要自己努力奋斗的一种感觉。 嗯，当然女子图鉴的这个北京女子图鉴的上周呢，我们是听了她的主题曲，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于她的片尾曲矜持演绎的她她她。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嘿，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这些年的我啊，心已柔软的，起了很多的变化。嘿， 起不肯原谅的啊，都想要跟他们和解啊，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想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痛吧，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懂吧，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我想你，我想你懂得。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池带来的他他他。我跟你说，主持人最讨厌这种歌曲啊，为什么呢？这个旋律还是非常优美的，但是呢前面起的是不是太过于静谧了一点点哈， 比较符合剧中的那个氛围吧，因为通常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呢，一定都是主人公遭受了比较大的挫折 和打击的时候， 对，我听到的就是说他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这部剧虽然完结了，但剧中的三首让我印象深刻的插曲还都好听、比如说上周有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对， 还有刚刚听到的金池的这首他、以及呢由这个主演戚薇翻唱 Hush 的一首第三人称，哇，真的当时听到感觉眼泪要掉下来， 看来确实对这部剧是非常非常有感情。那么下一部上海海女子图鉴你会继续看吗？ 继续追一下吧，然后也看对比一下，看这两部剧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早秀探剧员看完之后快来跟大家分享。 早秀探剧员了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你会办什么样的一些主题的 party 活动，你去过最有个性的 party 是什么。特洛伊呢说，我参加过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就是消防支队来健身房组织的消防活动，指导员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的消防知识啊，这样的一次消防活动呢使我了解了很多消防的知识，我是不会忘记这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的哈。 嗯，这是知识获取型选手、 是这个说的特别特别专业啊，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就不跟大家来说了。 case 比较有意思，他说相亲算吗？千人的相亲活动，那个感觉呢跟小时候春游的流程基本是一样的哈。 好可爱，而且 Kiss 也参加过我们双十一的情歌欢唱会、就是我们的这个早秀脱单派对哈， 感觉是专业选手哈。 哎，你参加过这么相亲活动，现在请问还单身吗？ 对啊，这我想应该还单着吧，要不然下一次相亲活动也不能去啊，是不是啊？ 大早上别出人痛处了。这可以说以前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啊，每个万圣节都办 party， 对， 大家都穿着万圣节的服装，带着糖果，就跟外教一起过，感觉可开心了。 我跟你说，小学一到三年级还好，我之前听说有人在幼儿园里在万圣节办 party， 然后那个小孩回家说，妈妈幼儿园太可怕了，明天我再也不想去了， 就都被吓哭是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万圣节啊这类的 party 呢，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要上放到一个合适的年龄再来组织是比较好一点的哈。 希望大家把更多答案发给我们，你会办什么样主题的 party 活动，或者你去过最有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如果是刚刚关注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发送母亲节这三个字关键词索取我们昨天的活动的详细的情况，可以先了解一下。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静宇，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此外呢，油条也跟其他的煎炸食品一样，都存在着油脂偏高、热量高的问题，早上吃的话不容易消化。再加上豆浆也属于中质性的食品，这种早餐组合呢，油质量是明显超标了，偶尔一顿可以，但是千万不要长期吃哦。今天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是来自萧亚轩的钻石糖。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都是我们早餐要避免的。 别再眼盲，睁大眼光，别轻易投降，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上，打开在欣赏，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尝，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它让你闪闪发亮，闪亮钻石糖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在想象快乐的配方，闪亮钻石糖有幸福的光芒，当每个人出场会散发那道光，它有没有绽放，温度会是暗藏，就要坚强，热恋上蜜糖，钻羊的光芒，谁都别想抢，要锋利成长，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亮钻石糖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在想象 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跟你说啊，静瑜，这个我忽然发现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呢选择的这个方式，含着泪也要把它走完。 嗯哼， 这是之前的我给你推荐的音乐早餐这档节目，你做的非常好听。刚才你推荐的豆浆油条的时候，我的饥肠辘辘的肚子就开始告诉我，我干嘛要这么作孽呢？你知道早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吃过早饭哈。 因为我们两个早班的时间比较早哈，所以每次都是等下了节目之后再去吃饭。然后呢，大家可能现在行驶在路上，告诉大家不要学我们， 因为每天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在音乐早餐栏目当中，每天呢7点钟到8点钟呢，其实是你最适合进餐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每天也在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您，早上吃好早餐，然后要健康的运动，活力满满每一天。 嗯，没关系，这个饿了我一个呢，幸福千万人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吃早餐，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早晨的活力。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办一个主题的 party 活动啊？然后呢，你去过最有个性、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大家都把自己的答案发动了我们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 是我刚看到空野叶敏这个答案哈，第一下就看中了。他说我参加过最好玩的活动是大宝小时候的爬行活动，宝爸宝妈比宝宝们还激动。我最近在看这个《妈妈是超人》，中间的贾静雯带着自己的女儿叫波妞，也很小啊，就去玩这个爬行活动。他们真的就是爬到一半，突然就不爬了，或者有的小孩就扭头往回爬。 有，乱成一片啊！ 是给爸爸妈妈急得不行。叶敏说呢，自己的儿子也是爬到一半不爬了，然后大声的喊加油，不知道宝宝们是不是都吓到了，最后爬了个第二名，还不错。 那还可以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他是把那个孩子们放在一个圆筒里，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进去好久还没出来，进去一看之后才发现，就是刚才你说的 躺里面睡着了吗？ 不是，就是有的小孩开始往回爬呀，所以里面呢就是乱成一团哈，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其他人的这个答案。敏捷的杰说啊，最有意思的活动呢，哎，跟刚才那个特洛伊是一样的哈，是2007年学校组织的消防演习，方案呢是消防员乘云梯去救6楼的受困人员，结果呢那个家伙一看底下铺了气垫，嘴里喊着我爱你，一个个跟狼牙山五壮士的就跳了下去啊。 消防员在云梯当中凌乱哈， 他把这个当成真人秀或者玩了、啊、 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各位。 对啊，这个一定要按这个真正的消防措施来哈、啊、真的如果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的话，你会知道那一天你的这个学到知识可能会是受用的、啊、 对，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吧，在你遇到一些比如说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也知道该如何自救。 嗯，我们来再来看一下5月12号上午呢，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林俊杰呢在微博上是发布了一则自己唱10年前为汶川地震所做的赈灾曲《爱与希望》的视频哈，并且配文道，10年后的今天呢，希望音乐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爱的温度、力量和希望。 2008年的5月15号，林俊杰为了响应5.12汶川地震赈灾活动，特别制作了这首歌，就是《爱与希望》。在汶川地震当中呢，也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那么，在今年的5月12号上午，重新在微博发布视频，而且连线了他在台北的朋友，就用吉他的方式重新演绎这首歌，就表示说希望用音乐的方式传递给大家一种鼓励，一种正能量。 嗯，10年前的音乐了，但是现在听起来呢，还是如此暖心。可能就是因为其中有这样一种爱和力量。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爱与希望》。 天空突然黑了，我的心也被震碎了，下一秒瓦解了，泪堆积成了河，但明天是好的，我们要坚定着，爱让我们不放弃，活着还要继续和大自然拔河。当爱与希望投射炙热的太阳，昨日泪光会随时间都蒸发。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对于 The Weeknd 带来的 A Feel It Coming， 果然是歌如其人啊，感觉是在这个周末这个度假的时候非常适合的一首歌曲哈、啊。这个有一点点这种小清新的一种味道啊，同时呢，我觉得好像这种电音呢，啊，慢摇的感觉呢，还是有点带感的感觉啊。 嗯，但现在已经是7:49了，这个周末的小情绪就是把它留在周末吧。我们是要打起精神来欢乐各位的上班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哇，听到这两个主演的名单，我就忍不住想要去赶快买预售的票了。 是谁？ 梅里尔·斯特里普和科林·费斯。 对，这是由经典音乐剧来改编的歌舞电影《妈妈咪呀》系列的续篇《妈妈咪呀二》，最近呢是发布了最新的预告片哈。刚才说到了这两位，如果回归的话，估计有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兴奋的哈。 是，那除了梅里尔·斯特里普还有科林·费斯呢，他们也将携手莉莉·詹姆斯这些新人，在《欢乐的歌舞》当中来回溯主角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妈妈咪呀》的中文版本，实际上跟英文版本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呢这个词 换了中文词， 换了中文词。我们来听听影子带来的《妈妈咪呀》。 我还记得当年，莫名被你欺骗。我还记得那天离开你的身边。看看现在变成什么。 来自于影子带来的妈妈咪呀，倒是和这个剧的主题很符合哈，是妈妈咪呀的经典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对不对哈？ 嗯，其实提到影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不是很熟悉，本来以为可能因为是一个俏皮的女生，就一开口我蔡琴老师吗这是。 反正呢这个音乐剧的唱腔和唱功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由经典音乐剧改编而成的歌舞电影妈妈咪呀二，已经日前正式上映了哈。 嗯，那最近呢大热的电影一定是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了。 对， 5月11号正式开始上映的零点的票大家基本上已经抢光、 嗯、 这个周末基本上你想要买一张复联票的话，如果没有下手早，坐的一定是很边缘的位置。 是，上周呢我这个周四周五不在嘛，但是我回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那个哥们儿说，哎，你要不要今天看看零点的首映场，我有一哥们儿不来，但是我后来想想这个人流如织的这个情况，我就没有去。那现在想来还挺遗憾的，因为我觉得毕竟稍微在现场去见证一下首映礼，感觉还是不错的一个事情哈。 因为这一次的无限战争算是漫威迷心中的一个大事件了，上映第二天刚过，国内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0亿。我在现场真的有一种脑袋错乱的感觉，因为超级英雄太多了、嗯、大集合，而且不仅仅是复仇者联盟了，像银河护卫队， 嗯， 还有一些基本上，哎呀，你需要跟身边的人沟通一下，哎，他就是那次，哎，那个什么什么，对对，他打过那谁，哦，对，你知道， 对， 集体引发回忆杀。 划重点，刚才呢，静瑜呢悄然无声的告诉了大家自己其实去看了首映礼是吧？ 但是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不会告诉大家结尾的。 嗯、 对我不会说的，放心吧，大家一定去看吧。 听说如果告诉结尾的话呢，基本这个片就这个 对对对， 去了一半了， 没什么可看的了， 对吧？反正呢，这个《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呢是漫威宇宙的10周年的历史性的集结了，所以呢，很多人呢都非常非常的想看看这部片到底是来讲述的什么样的一种场景。我觉得大家最好还是自己去电影院去看一下。才我觉得有这种 是 不一样的完全的这种体验哈。 因为刚刚开始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复仇者联盟二》已经是2015年上映了、 嗯、 3年过去了之后，上一个什么故事其实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其实并不重要。每次看漫威的电影就是这样啊，你完全不用考虑剧情，只要感受它的那个强大的特效、 嗯、 还有设计的故事线索以及中间的一些好玩的配乐就可以了。 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陈奕迅啊，实际上想讲的也是一个人和宇宙的故事啊，源自当时的那个非常著名的电影，来自于 E.T. 的一种感觉，来听听他的这首《700年后》。 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破黑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送你破灯泡。愿意地照亮你天地，一双卡式摆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瞬息过去，气势那破发，带他的根归家，送你这破花，来怀念已逝去初夏，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你会再流泪吗？花开的沙丘只让我们贫穷地方优美似画，不衰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现在破碎，

最后我们要提醒一下，夏天要多运动，建议大家夏天不妨从小强度的运动开始，每天积累各种一点点的小运动，比如说游泳、打网球，还有我们之前说过的打羽毛球、快走，包括钓鱼等等。当然运动的时候怎么能够少了音乐的陪伴，来到夏天的海边，全是对她的期待，看看她是不是那个让你心动的可爱女孩。来自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就在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各位，现在是八点零七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哎，刚才呢，我又跟大家快跑了一段啊。听说呢，上周四五的时候呢，小马的声音本来出现了很久，结果我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后台就开始有点炸哈。 不，主要是小马刚出现的时候，后台就挺炸的，他说哇，小马留下来，郭鹏你不要回来了。然后等到这个 Running Time 的时候说，就有人朋友问说，郭鹏是感受到危机了吗？他是提着刀回来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们的留言。 人特地回来了吓唬你们，还没有了哈。好了，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早安快跑的这部分内容。说实话啊，这个昨天呢，自从很多人看见我以后，就对我做早安快跑这件事情有了一些些许的质疑。 因为昨天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带着自己的妈妈来，也带着自己宝宝来，现场呢有好几位可爱的小朋友，童言无忌嘛，当中有个小朋友就非常小声的说、妈妈，郭峰叔叔为什么那么胖？ 他虽然很小声的说，但是他妈妈还是非常带着微笑告诉了我这件事情哈。 所以说期待着郭峰一年跑完之后啊，带领大家一起跑完之后体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 嗯，当然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我觉得度过了一个非常欢乐的下午，大家给妈妈唱歌啊，朗诵啊，然后还给妈妈送上了很多深情的祝福，然后我们还集体拍了非常帅的抖音等等哈。 是，那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 DJ 在线的回顾来了解一下昨天我们度过的这个非常难忘的母亲节。 嗯，我们来听听看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大家下午好，也祝福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妈妈们节日快乐。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是非常高兴在母亲节这一天能够请到大家，诸位都是我们的这个在节目当中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的好听众。一路上有你们的支持跟陪伴，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和温暖啊。 昨天我们早安音乐秀举办了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活动，十对母女来到现场温暖相聚，现场有暖心的祝福， 千言万语只想说一句，妈妈我爱您。 妈妈，虽然我们俩今天吵架，但我觉得我们是最好的一对母女。 祝福在座的所有的孩子们善待你们的母亲，感恩你们， 和你们一块就是过这个节日，真是特感谢大家。 对您说一些谢谢，妈妈我爱你。 祝那个大家在座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深情的歌声，还有把活动气氛推向高潮的抖音大挑战。 来，接下来就是郭峰组， 很齐，对不对？我们再来一遍， 来， 请 大家掌声好吗？ 请大家掌声。斯谋发特别教练组奖，怎么样？你带出来的学员，你满意吗？ 我发现大家比的心都比我比的好看，我比的又是那个柚子。 哇，给自己掌声，谢谢。最后呢，哎呀，好紧张啊。跟着我的一吸金组，我们来看看我们戏爷的到底。 最后大家把所有的祝福都发到我身上。 有没有小心机给自己加戏了？ 郭鹏、静瑜和上周的嘉宾主持思萌各自带队挑战录制，最后经过了插花和互相投票环节，三组家庭得到了当天所有人的祝福和鼓励。当天现场的情况如何？想不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三段视频？快来关注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看到活动现场超棒瞬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早安 DJ 在线。 荣威RX8全领域大基座智联网豪华 SUV，

哎呦，不得了了！来自于 Cash Cash Sophia Reyes 带来的 How to Love。好了，8:19，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在这段歌曲之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早安 DJ 在线啊，就是回顾了一下昨天我们下午的那场活动的相关的内容。 对，这首歌叫 How to Love。其实昨天呢，也是一课，教给我跟郭鹏在场的很多人怎么样去爱妈妈，对于我们的爱，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然后现场感觉哇，就是感动和欢笑齐飞的一种状况。 是，刚才呢我们还有我们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但是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说的这个听的感觉呢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感觉。昨天这个下午呢，其实大家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了这个整个的温情的这个下午之后呢，当然那三段视频估计我觉得当时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欢乐的哈。那如果想知道这三段视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回复母亲节这三个字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场景哈。 是，已经关注了我们后花园的朋友呢，就是今天早上收到的那一条推送哈。其实昨天整个我们的活动呢，一开始走的是温情挂的，包括很多朋友说，哎，我没有想到是这么凝重的一个场面。 然后静瑜这个时候就说，哎不，怪我，赶快换一个欢快的 电影。音乐有点太悲伤。就大家表达完对母亲的这种感恩了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上周预热的这种抖音的方式，来带领着爸爸妈妈一起玩的这个比较新潮的好玩的小游戏。 对。 那我跟郭鹏还有思萌呢，是每人带领一组三段小视频，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得到了。 对，我们三个这个分别呢担任的是导演、木偶人以及健身教练的角色，是吧？ 昨天阿然呢也是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早上来也跟我们在后花园当中报道，他说昨天活动好开心啊，我昨晚都失眠了，因为我是一个英语老师，所以也经常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的主题活动。 嗯， 我老公公司每隔一年呢就会在朝阳公园举办家庭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有美食，还有各种的亲子游戏，娃和我都很嗨。 哎， 这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会办什么样的主题 party 活动？你去过最有个性、最好玩的活动是什么？ 兔兔说，上周末呢是我们大家庭的家庭日的活动，祖孙四代呢25口人的轰趴，场面是又壮观又温馨。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呢，小朋友对于这次活动呢给出了5亿以上的这个10倍的评分，童言无忌。但是呢，充分代表了每一位家庭成员在家庭活动日当中所感受到的满满的幸福感哈。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参加过最好玩的 party 活动。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电影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郭富城和苗苗所主演的新片《六月的秘密》最近呢是在戛纳电影节上曝光了啊。 这个影片呢是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美国华人妇女身上的故事，但是故事梗概呢挺有意思的。小军呢跟父亲是在唐人街一起生活的，作为天才大提琴手的小军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世谜团牵扯出了一宗20年前的复杂的案件。 但是呢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呢远比美丽的谎言更让他纠结万分。这部影片呢是集悬疑、音乐、亲情、爱情等诸多元素为一体，在亲情与法律、亲情与梦想等多个层面当中都有丰富的展现和深刻的探讨。这是来自于郭富城的新片《六月的秘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但是呢郭富城最近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就是街舞总决赛，当时呢有人跳， 街舞真的是燃爆了好多青年老歌。 对，然后这首歌曲呢当时呢一出啊，现场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嗨，而且呢两位舞者也是尽情的舞蹈。我们来听到的是郭富城的老歌《对你爱不完》。 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好，来自于张靓颖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我要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相关的内容哈。今天的主题的话题呢，是你会办什么样的 party 活动，你去过最有个性或者最有趣的活动是什么。我倒记得啊，之前你跟我分享过，你们好像去过一个这个什么样这个密室 啊，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的东西哈， 嗯，挺好玩的。现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主题的设置，可能最多你玩两三个小时。 嗯， 前段时间有个玩密室的朋友分享给我说，你知道最近有个新潮的玩法，就是用大车然后把你拉到郊区去玩一天一夜。 是真的拉过去， 真的是，然后真人 NPC 陪你玩，就除了中间吃饭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你都沉浸在剧里，稳稳的过一把戏精瘾。 嗯，那这些人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欲或者是这个表演的欲望也还挺强的，对不对哈？ 嗯，除了这种好玩的方式呢，大家有去过什么比较个性好玩的游戏啊，办过什么主题的 party 啊，都可以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继续来看一下啊，英国媒体人呢近日呢是公布了一份英国音乐人的财富榜，我们来看一下啊，披头士乐队的贝斯手以及创始人啊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 是继续领跑，他和妻子呢是以8.2亿英镑的总财富排名这份40人名单的榜首啊。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是紧随其后的。 嗯， 那麦卡特尼夫妇的身价是相比之前增加了4000万英镑。 哇， 这主要还是来源于就是这个披头士上架流媒体的这个曲库收入，他们的版权收入，还有去年票房超过了1亿英镑的世界巡演。 嗯，太厉害了。虽然呢歌曲在每个流媒体当中的播放一次呢都会从这个艺人手上的钱分得很少，但如果能够达到披头士这样的一种风靡程度，还是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手上的这个播放器，基本呢所有的 Beatles 的歌曲呢，你基本都是不能够免费去听的啊。 嗯，现在国内呢，披头士的乐队在今年3月份也是上架了像网易云、虾米、QQ 等等，所以在国内我们也是正常的通过这种付费的方式也是可以收听得到的。 嗯，是的。那所以呢，早安音乐秀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 Beatles 的那首非常非常著名，也是被无数人去翻唱的歌曲《Hey Jude》。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流淌，当我躲进远方，却在一瞬间发现了忧伤。幻想开在树上，又被风融化，希望编着形状，仿佛吹断了却依旧延长。我的人啊，你在哪儿啊？可否听见我的歌唱？我打开一片海，寂寞却涌过来，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我深埋的长安，回忆却长出来，偏偏摇摆在我梦里盛开。磨成破旧的衣裳，未来穿着盛装，牵着你的手走过我身旁。天空匆匆飞翔，漂流成尘埃，时间藏在水底，搁浅了氧气，冷却了色彩。我的人啊，你在哪儿？可否听见我的歌唱？我打开一片海，寂寞却涌过来，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我深埋的长安，回忆却长出来，偏偏摇摆在我梦。 来自李泉的一首单曲《我爱的人啊你在哪儿啊》，这是他当年导中央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距今差不多大概有十多年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年李泉在音乐当中的一些积累。十多年前李泉有句话是，我的歌曲是写给未来的人听的，现在听来果然好像如此啊！现在听好像比当年多了一点点，很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感觉哈。 推荐一首好歌，我爱的人啊你在哪儿啊。我觉得有一个在演戏界也跟李泉一样的人物，就是你知道他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然后呢也一直被大家认可，而且人气也非常高，大家都会把他评选为什么情商最高的演员啊，最会说话的演员啊，等等等等的。 说到后面这两个关键字我就猜出来是谁了哈。 黄渤、青岛小哥 青岛的啊，最近呢是首次自导自演了电影《一出好戏》，也是公布了一个预告片哈。 这部电影呢是以荒岛求生为题材的，展示出了末日小岛上人们的生存经历以及背后的人性故事。当时呢他们在这个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当中哈，有几期黄渤是没有出现，然后呢几位好兄弟也给他打call说，因为博哥开始 有他人生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了，所以我们要支持一下。确实从这个阵容名单当中啊，也能看到很多他的极限兄弟们都去帮忙了，比如说像张艺兴还有王迅。那另外请到的呢，还有像王宝强以及舒淇女神，还有于和伟来一起主演这一出一出好戏。 嗯，看来感觉是非常不错，定档的是8月10号。另外呢，手机上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和影院当中来同步看新片了哈。通过了新开发的移动电影院 APP 呢，可以在手机端同步观看正在院线公布的电影啊。 对， 目前呢花25块钱就可以看完一部电影了。 就是正在院线供应的这个电影，大家花25块钱在手机端买完之后呢就可以看了。那很多人就会说，哎，那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给朋友看或者给爸妈看，那是不是这对去电影院买票看的朋友不公平？ 嗯， 其实这个电影呢是每次只能观看一次，你在电影院看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对， 而且也没有办法快进或者后退，但是你可以暂停，比如说去上个厕所之类的。 对，好啊，这个以后呢，这个尿点的这个词就应该要消失掉了哈，是吧？ 对，没办法快进呢。这移动电影院的收入呢，也将计入到票房成绩当中。如果你比较忙，没有空去电影院，或者说哎呀不想去挤到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位置上呢，就可以自己买完之后在手机上看了。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到电影院看的哈。反正一部影片一般来说会上映比较长的时间。总会抽出一点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嘛，对不对哈？ 再来听一首李宇春的歌吧，对不起，只是突然很想你。 李宇春的一首单曲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候，就是走在路上突然想起某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的感觉哈。 嗯，或者说在开车的路上哈，正在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听到了某一首歌，觉得我特别想要分享给你。 哎，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呢，是京城的是出现了一种盛夏的状况，我想大家都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大汗淋漓的感觉，这两天就开始有了哈。 嗯，大汗淋漓倒不至于吧，不过这个最高气温呢确实还挺让人吃惊的，34度左右了 、 啊、对，但是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今天早出门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空气质量都不太好，而且要一直持续到后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所以呢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将冲到34度，明天也有31度，但是后天开始啊，这个气温的热度会有点稍微降低的一种感觉，而明天的后天还有一波降水的天气，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一下这两天临近的天气预报了哈。 嗯，还有这个污染指数呢，今天是中度到重度，明天是重度污染，后天是轻度到中午，出门戴口罩吧，各位。 好了，这是今天为你送出来最早安预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各位， 拜拜。